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喂 ，hello， 各位大家好啊！新年快乐啦！虽然今日已经系过咗呢个年初十，咁啊，今日已经系呢个猪年嘅第十一日，即系呢个十一，咁都同大都叫做猪年第一次同各位网友见面啦，系嘛？即系亦都系一个 live 嘅节目啦。咁啊，你拜年先啦，系都要拜个年嘅。我哋呢啲古老派人系咪先？ 各位嘅听众，咁啊，身体健康，龙马精神。 咁啊，我就祝各位啊事業順利啦，身體健康啦，最緊要係仲同埋咧嗰啲咁嘅黑人咧快啲死啦啊！即係嗰啲咁樣嘅賣港賊啊、賤人啊，啲咩嗰啲咁嘅黑人咧就快啲啊，聞到棺材香啦啊，咁啊就冚得埋牆死嗰兩個啦。咁啊亦都係即係新蒸頭啦，咁啊其實都唞咗成個禮拜。咁啊喺呢兩個禮拜，即係通常過年就冇乜特別好多大事發生嘅，今年亦都好。啲啦嚇，叫做因為點解咧？就通常咧，一到呢啲新春時節啊，過年過節咧，好多時候有啲嚴重嘅意外有冇即係印象 啊？係啊 係啊，係啊，即係又炒車又死人冧樓。通常咧，如果嗰年係咁咧，嗰年都係麻麻地啊。不過今年就比較叫做托賴啦，咁啊冇咁多天災人禍嗰啲咁樣嘅撈教嘢。咁啊，但係話雖如此咧，咁啊即係大家我諗大家好多網友都開咗工㗎啦。咁啊即係都即係如果做大陸生意或者係大陸開廠嗰班咧，就可能就未開工。咁但係你話，如果你係普通香港人嚟講咧，基本上禮拜一就已經翻工啦，或甚至乎禮拜年初四就要。 係啊，初四啊，我咪咯。 唉，真係慘啊！ 即係慘唔慘？ 唉，真係好慘啊！輝哥，嗱輝阿輝咧就係做呢個大家都記得啦， 工程啦、建築啦、 建築啦，即係其實即係修橋整路、冇屍骸啦。咁佢係一位即係半政府公務員啦。都佢其實你唔係叫公務員，你唔係半政府公務員，因為唔係公務員。 是 但是係啦，你係私人機構嘅，但係就主要都係負責一啲政府嘅工程。係 啊，冇錯。 咁啊，修橋整路啊，冇私閒就係佢呢啲啦。年初四就翻工啦，係嘛？ 冇辦法啊，係咁啊，呢啲 係辛苦命啊。嗱，咁咧喺呢幾日咧，我諗第一樣嘢，今晚節目第一樣嘢要講嘅咧，我估咧就係唔係我估啫，我決定嘅啫。第一樣要講咧，其實都討論咗呢一兩日咧，都好多人討論嘅事 嚟。突然之間爆出嚟咁樣。 係啦，就其實就唔係突然間嘅，件事就發生咗好耐啦。咁啊，事完咧，有一位香港嘅人啦，香港人咁就喺台灣就殺咗個女朋友，咁啊亦都即係非常之殘暴地埋屍交嘢，又總之係非常之一個好令人齒。死難嘅一個命案，咁咧就呢個男呢位咧涉嫌殺咗人嘅呢位男士咧就香港人嚟嘅，咁佢翻嚟香港，咁咧就翻翻嚟香港咧，其實呢單案都發生喺2018年噶啦，上年嘅事嚟噶啦，咁但係咧就因為佢唔係喺香港境內殺人咧，所以咧佢就不被起訴謀殺嘅，但係咁佢同時亦都攞咗佢已故嘅前女友嘅一個信用卡啦，就使咗啲錢嘅，咁咧就所以咧警方咧就拘控咗佢，就以呢、這個盜唔知係使錢 盜竊啊， 盜竊定乜嘢啦嚇，咁總之而家咧都依然係懷押緊喺監房嘅，咁啊但係咧就起訴唔到只能夠起訴佢呢樣嘢，但係就起訴唔到佢喺台灣所犯下嘅謀殺案嘅。咁啊呢樣嘢咧就引申到一個事情咧，就係呢幾日咧就討論緊嘅，尤其是今日就攞咗上前尋幾時攞上立法會嘅咧？真係放假放得太耐啦，掹掹地添。咁啊好啦，好應該係今日都有喺立法會有討論，今日喺立法會都有討論嘅。咁啊係就呢個保安局局長比卡超咧，就即係嗰條柒頭咧，就將一個叫做保安局咧就日前建議咗一個叫做修訂呢個逃犯條例，就允許咧政府以單次個案形式咧就處理內地、台灣等交人嘅要求。嗱就有一件咁嘅事，就係話咧保安局局長提議修例，就令到咧 一個本來沒有引渡協議的台灣的地方呢，就可以即是說表面上是為了這件案，表面上是為了這件案就可以引渡，或者是可以將這一個這樣的涉嫌在台灣殺了人的這個疑犯， 疑犯 就交送給台灣當局去進行一個司法的程序。 因為台灣當局士林檢察官是提出一個引渡的申請的，是所以才引申到說，保安局就再提出建議修訂這個逃犯條例。 是因為暫時呢、就是、香港和台灣呢就、就是、沒有這個這樣 的安排的，所以呢這件事呢也都引起到立法會的激烈的討論，即是今天算是在立法會裡面比較少有的激烈的討論，即是起碼歐樂軒都大大聲屌葛佩凡，即是這些、啊、歐樂軒屌葛佩凡這個畫面，真的覺得哇真是重口味到呢，你口味真是即是、當然啦，即是你見到、立法會的所謂民主派議員當然就是反對這個、草案的，即是反對這個修訂的，就因為呢就又是用那幾幅皮啦，即是又是講來講去啲泛民主派反對這個修訂，講來講去又是什麼啊，屌你老美，哇這個樣嘢恐怖過23條啊，又是講23條，屌你老尾，你好好地講下呢個條例修訂嗰條例嘅問題唔撚得嘅，係要扣連喺23條嗰度嘅，講乜撚嘢？ 嘥氣，根本屌，其實講嚟講去23條同而家同立咗23條根本冇分別㗎啦，我哋講 N 咁多次啦。 咁而咧另一邊雙咧就建制派咧就出到嚟就不斷咁支持呢個保安局局保安局呢個李家超咧就呢、這個依一、這個建議嘅修訂，咁而咧從而呢、這個受害者即係呢位被殺嘅女生嘅。媽媽呢就是李慧瓊就幫緊佢嘅， 李慧瓊同周浩鼎佢哋尋日係開咗個記者招待會， 民建聯咧就劫持咗啦，可以話受害者 協助啦，我哋姑且叫佢協助先啦， 唔係叫協持啊，協助協助把持 ，OK 協持，我哋而家即係越嚟越共產黨呢啲啊嘛，玩即係啲語言藝術，即係嗱咁就係其實幫緊佢咧就建制派啦，咁啊建制派幫緊呢一個死者的 家屬啦， 咁就去處理呢件事啦。咁就保安局咧，亦都好快咁樣就做咗，希望做咗建議呢個修訂條例啦。咁不斷強調，亦都係一次性嘅，即係話一個係一個叫做係 discretion 啦，英文就叫 discretion， 一個叫破例咁樣嘅做法。但係呢一個破例嘅做法，亦都有長遠嘅意味喺度喎。呢一個修訂咧，亦都有長遠嘅意味喎，就係話經由呢、這、一個即係個條例嘅內容咧，就係話。一但凡有類似有佢列羅列咗46項嘅，應該我冇記錯就係、是、有46項嘅刑事罪行。咁呢46項刑事罪行，如果係好似今次呢個台灣嘅 case 咁樣，即係喺台灣犯案嘅 case 咁咧，就可以啟動呢一個機制，就由特首去決定，即係特首去決定將呢個案件提交法院去最後裁決，到底可唔可以行使呢一個酌情權， 通唔通過呢個引渡條例？ 係啦，咁而裏邊嘅地方係包括大陸嘅， 係 啦，咁建制派咧就不斷支持呢個保安局。當然是支持這個修訂，而這個在立法會裡面的非建制派就不斷反對，但一般普羅市民他們的討論重點是什麼呢？ 普羅市民就是 focus 在這件案裡面到底應不應該做這件事，很多特別你開記招等等那些東西，其實 就哭到聲淚俱下，我們死者的老母就哭到聲淚俱下，又慘絕人寰，又說 每晚發夢都看到她的女兒被狗擔了她的樣子，這樣即是這路是啦， 即係類似係打人道牌啊，打温情牌咁嘅處理啦，類似係。 係啦，一般坊間嗱，如果普羅大眾去理解呢一件案件，梗係哎呀咁撲街嗰個男人，屌你老母殺撚咗自己條女，仲要埋屍荒野，屌你老母慘絕人寰啊，屌你老母呢個人啊，梗係應該屌你攞去打一把就啱啦，碎尸萬段啦，呢啲咁嘅男人，屌你老尾翻到嚟香港，有乜理由我哋香港乜嘢都做唔到㗎？即係咁樣咁㗎，係啦。咁呢個係一般坊間對呢一件事嘅好大部分一般 主流嘅睇法啦， 普羅市民嘅睇法啦，甚至有一啲時事評論員又係我最憎嗰啲啦，即 係喂你其實咁憎佢，你不如唔好鬼聽佢節目啦。 唔係我成日都係要攞料啦，要聽，即係我聽下啲啲頭講乜嘢。我今日聽到我真係火都嚟撚埋啊！嗰個顏色永啊！屌你老母臭閪，不斷喺度好撚義正言辭，佢仲諗住惡過我喺大氣電波。 佢我個我喺度鬧阿歐樂軒嗰啲啊，做咩？你哋做咩賤人嚟嘅呢啲？而家死咗個人啊！而家死咗個女仔啊！咁樣喺度講呢啲，即係喺度發，哇發撚曬火啊！即係講呢啲，你哋係咪人嚟㗎？咁撚樣即係咁鬧啲 非建制派嗰啲 啦。非建制派啦，咁同時間亦都即係好唔兜圈㗎啦，佢都直接係支持建制派去做呢個修訂。我正想講屌你老母啊！顏色永你屌你老母，你講乜撚嘢啊？而家？如果因為呢一個女仔咁撚慘，就要修訂呢一條條例，去就呢一件單一嘅案件，呢啲唔撚係法治啊！屌你老母，呢啲叫人治。講感情，講感性，講邊個好慘好慘好慘，然之後咧就去不問青紅皂白，去特事特辦去搞呢啲咁樣嘅嘢。呢啲係叫做人治嘅精神啊！呢啲唔撚係彰顯公義，呢啲唔撚係公義啊！呢啲唔撚係法律啊！屌你老母！ 如果法律是因為咁簡單的事就可以隨便你改的話，咁其實唔撚使寫噶啦。 咁使乜啫？屌你老母，係嘛？使乜要法律啫？呢啲係人治嘅精神啊！一般你討論，即係一般坊間普羅大眾嘅討論，其實都唔撚啱。即係你話，哎呀，因為件件案好撚慘，因為點撚樣我就要長遠地要修訂一個咁樣嘅條例，係允許，仲要係允許埋大陸最大問題係。 係啊，因為就呢一個報導咧，李家超都有提出一樣嘢，如果修訂呢樣嘢只係處理台灣殺人案嘅話咧，係好難去修補呢一個嘅法律缺陷。言下之意就即係話，其實佢呢個係一個 long term 嘅，即係改咗就會 apply 喺好多，包括係中國大陸。 所以點撚解建制派咁？咁撚支持啊？點解啲親共嘅政黨咁撚支持呢一個修訂啊？點解啊？就係因為咁樣，中門就會大開啊嘛！呢個唔撚使講噶啦。如果係真係為咗呢個女仔嘅公義得到彰顯嘅，其實唔撚使咁煩啦，唔撚使要又要修例，又要搞咁撚多嘢啊！啱唔啱啊？你咪特事特辦咯，屌你老母！你總有個辦法解決噶。你哋咁佢香特區政府咁撚叻轉法律啦，係咪 ？DQ 都揾到理由啦。有乜撚嘢理由唔可以處理到呢件事啊？我就賊都唔撚信，一定要咁撚樣去處理。 就算唔係用明嘅方法，你暗嘅方法，我都相信你其實有 N 咁多種手段可以做到噶啦。特別你而家港共政府同你黑道背景嗰啲行得咁埋，咁其實你好多嘢即係要夾上洗頭艇又好咩都，其實大把方法嘅。 你點撚樣都轉到法律空子啦，係嘛？屌你老母嗰個撲街唔家產鄭若華最撚叻噶啦呢啲嘢，你李家超啊最撚一叻做呢啲嘢噶啦，轉法律啦嘛。你點會揾唔到一條法律罅去做嘅啫？係咪？即係呢個係冇，呢個係荒鳩謬噶嘛？點解要咁樣去打開道中門？係為咗呢件單一嘅案件咧？係冇撚可能噶嘛？最撚搞笑就係李家超個撚樣，仲要無私顯見私嘅，佢仲話呢啲係唔會牽涉喺政治嘅嘢嘅，唔可以因為有政治嘅理由咧而啟動呢一個方案。而家問題。個最撚大嘅問題係冇撚人再信你中共同港共政權啊嘛！屌你老母！你而家中共啊拉嗰啲政治犯啊，屌你老母用政治嗰啲罪名嘅啦，好撚少啦！拉艾薇薇用咩啊？話佢逃税啊嘛！拉桂文海話佢做咩啊？屌你老尾話佢係經濟犯罪啊嘛！唔撚係話佢係屌你老尾講緊政治意識形態啊嘛？做乜撚嘢啫？你中共要拉一個人，要屌你啟動呢一條咁撚樣嘅開呢個中門啊！屌你老母，就咁撳掣都開撚到啦！求其喺嗰46条裏邊，屌你乜揾一條出嚟砌你生住都仲撚得啦！而家係乜撚嘢世界啊？你講呢啲，你咁樣開到中門俾人，你係咪戇鳩㗎？係嘛？即係同埋你根本係唔撚需要乜？你而家唔係法治問題，唔係邊個慘唔慘嘅問題啊！我知道嗰個女仔好慘，真係好撚慘。好撚悲慘添，但係悲慘得嚟，你唔係話哦嗰、那個人好撚慘，我就要改撚咗個法律係唔得噶嘛，係唔撚得噶嘛呢件事，你只能夠怪嗰、那個男仔聰明冇撚得搞，係咪？喂，我哋個憤怒啦，面對咁撚多人，屌你老母咁撚多人逃税，咁撚多人走法律嗱，可以逍遙法外，你梁振英屌你老母收人哋5000万，你夠可以逍遙法外啦。啱唔啱啊？我哋個憤怒啦，我哋可以點啊？收禮啊？收乜撚嘢禮啊？係 啊！ 啱唔啱啊？即係你根本係雙重標準嘛？呢件事 你係黐撚線啊嘛，完全偷換撚偷撚換曬概念啊！根本你成件事係， 因為如果你咁講，即係香港冇死刑啦，咁係咪話突然之間哦，即係 touch wood 出現一個連環殺人犯，好殘暴嘅？跟住你又話好慘啊！跟住又要恢復翻死刑啊！你唔會噶嘛？ 係啊，冇撚錯啊！係你呢個比喻好啊！ 係啊， 係咪即係哇？屌你老尾嗰啲即係林過雲嗰啲咁撚殘暴嘅，屌你老尾將啲人肢解又剩嘅，係咪屌你老尾個社會憤怒，我就要恢復死刑啊！我就要問鳩佢屌啊！咁好撚多殺人犯都應該問屌啦，咁啱唔啱啊？而家唔係話你社會上面輿論情緒點撚樣，你就要屌你老母改條法例啊嘛！你冇引導條例，係背後有好撚多因素噶嘛，係因為一國兩制嘅因素，係因為呢、這個即係、就是、香港地個特殊性嘅因素啊嘛，所以先至、我大陸就唔俾啦，冇理由俾台灣噶係嘛？如果個邏輯係台灣係中國嘅，咁我冇理由開俾台灣又唔開俾大陸嘅，呢、這個係個政治問題啊嘛，就係、是。成件事點解唔可以佢去台灣即係特事特辦，都係因為係政治問題嚟噶嘛，唔係淨係一個刑事嘅問題，唔係淨係一個引導嘅條例。咩同埋，你講啦，你抄出嚟嘅呢一點好好啊，阿輝啊，今日抄咗一個好重要嘅重點。 係啊，嗱，因為咧，就算我當佢呢個所謂嘅逃犯條例真係修訂咗啦。即係真係你香港同中國同台灣你簽訂咗一個新嘅一個逃犯條例都好，但係咧其實佢基本上件事可能根本就算你有條例都好，佢都可能係做唔到嗰種引導嘅效果嘅，因為咧根據而家現行好多嘅因為我睇過啲資料就係話香港同而家約有19個國家地區咧係有一個引導條例嘅，咁其實引導條例入邊咧都有列明咗好多嘅 criteria 嘅，第一就係咧。台灣和大陸有死刑，而香港是沒有的，所以如果那個犯人干犯了類似是會最高刑罰宣判死刑的條例，其實法院通常都不會批准引渡的，而且在國際法裏面包括政治犯包括牽涉死刑的法案或者牽涉宗教等等那些的違法行為，其實都不跌入去這個引渡條例裏面， 是啊，沒錯啊， 即是說其實而家佢哋講李家超呢堆啊，民建聯嗰堆啊，搞咁多嘢煲嚟煲去，我當你過到，你根本上其實都喺呢個 case 嚟講，其實你做唔到呢個引渡。 因為台灣有死刑噶嘛， 冇錯啦， 係咪？大陸有死刑噶嘛， 係啊， 你依條即係我哋所謂嘅而家現行嘅引渡條例，就係、是、不能夠將嗰啲疑犯係引渡翻去有死刑嘅國家噶嘛，呢、這個係而家一路用緊嘅引渡嘅條例啊嘛，大佬，咁你而家。修改呢一條條例，俾大陸我哋可以將一個香港嘅公民移交去，將一個香港嘅人移交去一個有死刑嘅國家嘛？呢個先係最重大嘅邏輯性嘅問題嘛！而家係冇撚辦法啊嘛，係你而家已經根本冇現行條例可以，你呢條屌你乜修訂咗仲撚正啊咪？係咪？即係你可以將啲人交俾極權國家，交俾佢執行死刑嘅，咁啊即係以前嗰條引渡條例都要改咯，係嘛？即係話任何嘅國家都可以有引渡條例啦，咁你講乜撚嘢啫？ 冇錯啊！ 係咪佢話仲要話即係好笑喎！佢話唔牽涉咩宗教種族嘅呢啲嘢，都話砌生豬肉咪得咯？屌你老母！即係點可能俾可以 include 埋大陸？方面即係你完全點撚樣都講撚唔過去噶嘛？即係你唔而家點解你咁撚熱心啊？點解啲咁樣嘅建制派咁撚熱心啊？係咪？就係因為佢可以開中門俾大陸啊嘛！你有冇見到民建聯走去幫嗰個菲律賓俾人屈藏毒嗰班啊？咁多冤獄喺菲律賓嗰啲，你有冇見到民建聯講過一句嘢啊？冇啊嘛！蠢，屌你老母白撚痴，戇撚鳩，蠢！你估真係為咗個女仔嘅公義啊？ 係啊！ 你估真係為咗個靚妹俾人冧咗個公義啊？邊有公義噶香港？我屌你老母！ 佢而家真係慘啊！佢即係不但止咁樣被殺， 民建聯同你講公義，你傻撚咗啊！ 仲要被人拿出嚟過橋啊！呢、這個真係陰功啊！ 呢、這個擺撚到明就係有位食啦，有位入啦，啱唔啱啊？一舉四得啦！民建聯諗過，民建聯及其背後共產黨諗過曬啦呢啲嘢，一舉四得啊！嗱，我支持呢一個修訂之後， 我就可以又拆牆鬆綁咗一嘢，又可以喺社會度攞到一啲同情，幫助到19年同20年嘅選舉，係咪？啊！又喺社會嘅大眾覺得使為民建聯洗底，覺得佢哋先至係秉持公義，仲可以推敵人、推反對派、推呢個非建制派，就係、是、去一個屌你咁衰嘅位，就係話佢哋你睇下，你睇下死咗人啊，佢哋都仲係咁啊，係咪？一舉四得，我頭先就咁數數四樣好處出嚟啦， 同埋營造出嚟嗰種白色恐怖係好深遠噶嘛。 係啊，即係所以你唔好話乜啊，呢鑊嘢泛民主派係講得啱，佢哋個講法係啱嘅，但佢哋個表達形式就立撚殺咁解嘅啫。佢哋嘅講法係啱，佢個擔心係啱，係 合理噶， 係合理嘅呢件事，係咪？即係幾時民建聯會同你講公義，梗係有傻舐先至會咁做啦。仲有啊！屌你老尾！今日嗰個顏色永啊，仲喺自己嘅電台節目喺度講，就話：呢啲人呢啲非建制派係賤人嚟嘅，呢啲毛孟靜啊，呢啲什麼歐樂軒啲賤人嚟嘅。點解佢哋係賤人？我知。咁但係話點解佢哋係賤人？佢就話因為啊，你因為而家有人死咗，你一個咁嘅細路女，一個咁嘅妹妹死，一個咁嘅後生女死咗啊！你哋竟然啊趁住呢、這個，竟然你一啲人性都冇啊！就住呢條人命，你竟然攞自己政治資本咁喺度鬧啲非建制派。 OK， 我屌你老母啊！你唔撚屌民建聯，你唔撚屌葉李慧卿，一撚樣啫嘛！做乜撚嘢啫？你有幾時見到呢班咁嘅垃圾會議員有咁個個講公義咧喺度？又話伸張正義，又話乜撚嘢咁撚緊張嘅？單嘢咁撚緊張嘅，屌你老母，係嘛？ 冇啊！所以其實根本嗱，就算我睇翻一啲之前嘅資料，其實都你呢個引渡條例基本上香港政府已經係亂 Q 咁用嘅，因為我睇翻例如2016年曾經咧。香港和美國是有引渡條例的，美國要求過香港去引渡一個犯了黑客罪名的一個人去回美國受審呢，香港政府是做些什麼呢？我不知道大家聽眾有沒有印象，沒有去做引渡之餘呢，再用一個藉口就是說這個人士是叫做不受歡迎人士，將他驅逐出境 就算了， 驅逐出境就是推了回大陸， 是還有推了回大陸屌你！你咪一樣，咪將佢 即係你基本上無視咗呢個逃犯條例嘅， 其實得㗎，你咪將佢列作不受歡迎人物咯 ，cancel 嘅香港市民嘅資格，你得㗎。其實你絕對可以簽署行政法令嘅喎，係咪？即係你得嘅喎，你做得出㗎。你雖然佢係香港人， 你做過啦。 你雖然佢係香港公民，你驅逐佢出境都得㗎，即係一樣得㗎。以前有㗎，係咪？你六七暴動，你咪好叻嘅，攞啲六七暴動嗰陣時案例出嚟搞嘅個人暴動罪，你哋咪好撚叻嘅，屌你老母！係嗎？點解你唔驅逐呢個人出境咯？因為佢危險咯。你有講啊嘛，你講啊嘛，你話啊有呢啲咁嘅殺人犯啊、性罪行犯啊，原來喺大家隔離嘅，大家都係唔好嘅咁樣，即係李家超講啊嘛呢句嘢，係咪？即係話我哋唔可以容許嗰啲咩犯喺你隔離嘅。我屌你老母啦！而家屌你咁樣全香港700万人啊！屌你諗乜裏邊都好撚多罪犯嘅大佬，咪都係喺你隔離噶。你有做過嘢咩？我哋係咪可以唔容我哋道德上係咪唔可以容許一個殺人犯喺香港，但係同時容許一個收受5000万利益嘅一個貪官喺香港，一個孟晚舟出賣呢個屌你老尾，原來喺度走即係間諜嚟嘅，即係咁樣計一下，當佢係啦嚇，係咪咁樣又得嘅？係嗎？即係你啲講唔撚過去啊嘛，啱唔啱啊？係。好撚憤怒，係我哋而家好似冇呢條撚樣符咁，咁你咪驅逐佢出境咯！你咁撚講到咁撚大啦，你咪屌你 cancel 咗香港人嘅身份，驅逐出境。 我當你正手唔得，使橫手，你大把方法。 大撚把方法啦，都有網友話洗頭艇咪得咯。其實你咪屌你咁樣叫兩個。其實嗱呢樣嘢咧，亦都要同台灣當局咧，要即係呼籲一下呢個蔡英文政府。如果你講到檢察即係當局講到咁撚大啦，又話咁啦，又話真係要認真處理啦，你總有辦法，你總有你嘅方法處理吧，係嘛？你台灣人一樣有方法處理㗎，你揾兩個台灣處理咁樣入境好撚易啫嘛，台灣人嚟香港係嘛？啊，你點樣屌你乜帶撚咗上飛機，屌你乜搏暈濕暈咗佢個頭又好，屌你諗咩？你得㗎，你做得出㗎，係咪？係嘛？即係你有好多方法，而唔係走嚟講修例， 走嚟講屌你老尾嚇呢個古撚靈精怪嘅修例，其實一睇路人皆知呢一個所謂嘅修例就係一撚定係為洗頭艇合理化啦。好撚明顯啦，就係、是、為咗屌你老尾，將來有啲乜嘢冬瓜豆腐，你就咪同香港任拉咯。 係啊，你最中意砌人哋逃税噶啦，好似之前啲藝人嗰啲一大堆嗰啲，全部都係砌人哋逃税啊，呢樣嗰樣嗰啲大把啊呢啲， 係咪？即係好簡單啫嘛，係嘛？你竟然嗰啲好似施君龍嗰啲咁撚樣，你又可以俾佢有居留權嘅，你明唔明啊？香港犯過刑事踎過監嘅，你又可以重新俾佢入嚟嘅。係嗎？呢啲又係根據咩法律啊？你唔批工作簽證俾屌你老尾 閃靈啦、 啊！閃靈又好，嗰、那個之前搞阿陳浩天嗰、那個FCC 嗰條友又 馬海， 馬海又好，係咪？你有冇出嚟講過任佢違反咗任何一條香港嘅法律啊，大佬？你而家喺度講法律，李家超，你而家走出嚟講呢啲，有冇搞撚錯啊？屌你老母，係嘛？即係呢啲係即係原撚全係方天下之大謬啊！ 所以就即係我彎噏簡單彎噏下咧，重申翻我哋嘅立場，其實我哋都認為呢件事真係一件好慘嘅慘案，我哋都好同情個受害者。但是我哋都認同，就係話你唔可以真係因為一個感情而你凌駕咗你理智，凌駕咗你嘅法治嘅呢樣嘢係即係影響係相當相當深遠。咁仲要係今次其實根本我哋就係話你其實由頭到尾俾人攞嚟過橋，就算真係通過到修訂呢個逃犯條例，恐怕真係幫唔到你。 嗱，據聞咧就係、是、根本上就唔夠票嘅。即係否決咧就唔夠票嘅，係咪？咁你有咩可以做咧？就冇嘢可以做嘅。即係你班咁樣嘅泛民主派議員，係嘛？即係除咗嚇、啊，除咗又即係拉條 band 啦，今日香港法治最黑色嘅一日之外咧，又係冇撚任何嘢可以做嘅。而最撚即係最撚唔撚鋸就係呢個屌你老母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話唔撚使做咩諮詢啊乜撚嘢，其實諮乜撚嘢詢啦，諮得詢嚟屌你咁樣都嘥鳩氣啦。 佢都唔會睇噶啦，況且 係啊，即係你呢啲你總有一條法律罅圈子，咁你揾唔撚到辦法治佢罪嘅啊？仲有啊！我有一樣嘢仲揾想屌阿比家超嘅，佢竟然喺立法會度講，佢話屌你老母，佢話哎呀，我唔做呢件案，我更加容易啊！但係我真係過唔到我嘅良心啊！ 撲你個街！ 我撲你個街！你講乜撚嘢啊？你做呢啲嘢係你工作嘅份內事嚟噶嘛？乜撚嘢？你而家去揀嘢做㗎？李家超，我屌你老母！你幾十萬一個月，你可以揀嘢做嘅原來。呢啲係你工作一部分嚟噶嘛？屌你老母！我咩唔？我唔做啊！更加乜乜撚嘢説話嚟噶呢啲？你係唔撚係人嚟噶？屌你老母！你梗係要做啦！你仲話講良心，跟住你講良心啊！屌你老母！你李家超有良心？盧傑文唔使坐七年啦！屌你老母！梁天琦唔使踎監啦！屌你老母！講良心！你將我哋年輕人掟入監房嗰陣時候，你有冇講過良心啊？屌你老母！黐撚線，良心，你有閪良心咩？你特區政府由林鄭月娥到屌你老母，你成班咁樣嘅特區政府呢班垃圾，你講良心，同民建聯講公義一樣咁撚可笑，即係笑撚死人。嗯係咪？即係乜撚嘢？你係良心嚟處理呢件事？屌你老母！你呢件事根本只有一個目的，就係、是、為咗將來發生一啲特事特辦嘅時候，開中門大開，俾一個香港公民，俾一個香港市民，香港永久市民，可以俾佢引用呢一條條例捉翻大陸治罪。例如佢喺大陸顛覆國家，走翻嚟香港，佢可以。憑呢條條例，佢就翻大陸俾人哋屌你老尾啊！捉翻 政治犯罪可能未必，但係佢可以砌你，例如逃税啊等等嗰啲。 屌你老尾！佢話你不誠，仲有不誠實使用電腦啊，都係喺嗰46條刑事罪裏邊嘅。 咁啊，好清楚啦。 咁點解會係不誠實使用電腦會喺呢個引渡嗰度出現啊？點解啊？你答我啦！ 咁好撚賴嘢喎！ 係咪好撚嚴重啊？不誠實使用電腦而家， 點撚樣啊？你俄騙就俄騙啦，係咪？即係如果你網上欺騙嘅，你俄騙係咪？有第二啲罪字佢噶，恐嚇、俄騙有第二啲嘢噶。不誠實使用電腦，大家都知道呢一條條例就係最撚最撚容易俾佢哋濫用嘅條例，亦都幾多幾多香港嘅本土政治犯係俾佢用呢條條例檢控，係咪？即係你喺 YouTube 發表言論，其實都可以不誠實使用電腦。 如果你套用喺大陸嘅情況，佢玩下手，你翻牆都係噶啦。 係啊， 翻牆都係噶啦。 理論上你翻牆都係不誠實使用電腦噶，係咪？佢哋公安要砌鳩你，話你喺網上散佈一啲唔知不實言論又好，誹謗言論又好，屌你老味，你都係不誠實使用電腦噶，係咪？咁你係咪又拉啊？所以呢樣嘢真係即係荒鳩天下之大謬嘅，係咪？而你班友仲喺度屌你老母，都唔知道做乜嘅， 貓哭老鼠啊，公義啊， 公義啊，屌你咩顏色永嗰啲，屌你老母喺度同我講條條女幾慘幾慘，香港人好撚多都好撚慘啦！你哋有冇出過一句聲啊？屌你老母！而家喺赤柱間房嗰啲啊，有冇出過一句聲？佢哋唔撚慘啊，一樣咁撚慘噶啦！黐撚線，轉頭翻嚟講個。